身旁。

你我默默感应着 My love， 不论天长或地久，当我唱这首歌，就一切都值得。是擦肩而过，也记得那般温热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。